你好，我是刘超。今天呢，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内存管理，为客户保密，规划进程内存空间布局。平时啊，咱们都说计算机，计算机，计算这两个字儿，其实啊，说的是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进程和线程对于 CPU 的使用。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对于内存的管理。所以说呢，从这一节呢，我们来看内存管理的机制。我前面啊，说过，我把内存管理啊，比喻成为一个项目组那个封闭开发的会议室。很显然，如果不隔离，那么就会不安全，就会泄密。因而我们说每个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内存空间，内存空间应该是独立的，互相隔离的。对于每个进程来讲，至少看起来应该是独占的。之前啊，我只是简单的形容了一下，这一节我们来深入分析一下，为啥一定要封闭开发呢？执行一个项目，它要依赖于项目执行计划书里面那个一行一行的指令，项目啊，只要按这些指令运行就可以了。但是呢，在指令运行的过程中，免不得要产生一些数据，那些这些数据就要保存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内存，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会议室。那么内存和会议室一样的，内存啊被分成一块一块的，都是编好了号，比如说 3F-10， 那意思就是三楼的10号会议室。内存啊，它也有这样一个地址，这个地址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址，通过这个地址我们就能够定位到物理内存的某个位置。使用这种类型的地址会不会有问题呢？当然会有问题了。我们的二进制程序，也就是说这个项目执行计划书，它都是事先写好并且可以运行多次的。如果说这里边有一个指令要把用户输的某个数字保存在内存中，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们使用那个实实在在的地址，比如说就是 3F-10， 打开三个相同的程序都执行到某一步，比如说打开三个计算器，用户在这个三个程序的界面上分别输入了10、100和1000，如果内存中的这个位置只能保存一个数，那应该保存这三个里面的哪一个好呢？这样不就冲突了吗？如果不用这个实实在在的地址，那应该怎么办呢？于是啊，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封闭开发。每个项目的物理地址啊，对于进程来讲是不可见的，谁也不能直接访问这个物理地址。操作系统呢，会给进程分配一个虚拟地址，所有的进程看到的这个地址都是一样的，这里边的内存啊，都是从零开始编号的。在程序里面，指令写入的地址都用虚拟地址，比如说我要写入位置为10兆的那个内存区域，操作系统呢会提供一种机制，将不同进程的虚拟地址和不同的内存的物理地址映射起来。当程序要访问虚拟地址的时候，由内核的数据结构进行转换，转换成为不同的物理地址，这样不同的进程运行的时候写入的就是不同的物理地址，这时候就不会冲突了。通过以上的原理，我们就可以看出操作系统的内存管理主要应该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物理内存的管理，相当于会议室管理员管理会议室。第二个就是虚拟地址的管理，也就是说我在按在项目组的视角，会议室的虚拟地址应该如何组织。第三个就是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应该如何映射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会议室管理员应该如何管理这个映射表。接下来我们都会围绕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这两个概念展开。这两个概念其实有点绕，很多时候你都会犯迷糊，说诶，这个地方我们用的到底是虚拟地址呢还是物理地址呢？所以说请你在这一章学习的时候时刻问这个问题，每遇到一个地址都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啊，还是切换到外包公司老板的角度，现在啊，如果让你规划一下到底应该怎么管理会议室，你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可以先听听项目组的意见，收集一下需求？于是啊，你就看到了项目组的项目执行计划书，它就是下面这样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啊比较简单，就是根据用户输入的整数呢来生成字符串，最长呢是128。由于字符串的长度啊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说呢不能提前就知道需要动态分配内存，就要用 malloc 这个函数。当然了，用完了就要把这个内存释放掉，就需要使用 free 这个函数。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简单的程序都使用了哪几种内存。首先代码肯定是要放在内存里面的，然后呢全局变量，比如说这里的 max length 啊，也是要放在里面的。常数字符串，比如说 input the string length 啊，也是要放在里面的。接下来就是函数栈，比如说 这里的局部变量 number 它是要作为参数传给 generate 这个函数的，这里边就涉及到了函数调用。那局部变量和函数参数都是会保存在函数栈上面的。接下来就是堆， malloc 的分配就是在内存的堆这里边的，这里呢还涉及到对 glibc 的调用。所以说呢 glibc 的代码它其实是以 so 文件的形式存在的，这个呢也要放在内存里面。这些就完了吗？还没有，还早呢。别忘了 malloc 它会调用系统调用进入内核，所以说呢这个系统一旦执行起来，内核部分也要分配相应的内存。比如说内核的代码需要在内存里面，内核里边它也有全局变量，每个进程都要有一个 task struct， 每个进程也还有一个内核栈，在内核里面呢也要动态分配内存。然后呢最后从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表，那么也需要保存在内存里面。这个到底应该放在哪里呢？我们竟然收集到了这么多的需求，看来做个内存管理还是挺复杂的。我们先来问一下自己，上面的这些内存的数据应该使用虚拟地址呢还是应该使用物理地址呢？你可能会说这很简单嘛，用户态的我们就使用虚拟地址，内核态的就使用物理地址。其实啊它不是这样的。你有没有想过，内核态里面的代码如果使用的都是物理地址，这就相当于咱们公司里面的项目管理部、文档管理部啊等等各个部门它都直接使用实际的地址访问会议室。这对会议室管理部门来讲它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因为一旦到了内核里面，大家对于会议室的访问都脱离了会议室管理部门的控制。所以说啊，这是我们清楚一件事情，就是真正能够使用会议室的物理地址的只有会议室管理部门。所以说所有其他部门涉及到访问会议室的都要通通使用虚拟地址，通通要到会议室管理部门那里转换一道才能进行统一的控制。我上面列举出来的对于内存的访问、用户态的进程使用虚拟地址，这点是毫无疑问的。内核态呢也使用的基本上都是虚拟地址，只有最后一项容易产生疑问，就是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表，这个感觉起来应该是内存管理模块的一部分，这个到底是实的还是虚的呢？这个问题我们先留着，这里暂不讨论，放到内存映射那一节见分晓。既然都是虚拟地址，我们就先不用管物理地址是如何布局的，反正现在至少从虚的角度来讲，这一大片连续的内存就都是我的了。如果是32位呢，那就有2的32次方是 4G 的内存空间都是我的，不管真实的内存里边到底有没有 4G。 如果是64位，那么在 X864 下面其实只使用了48位，不这也够恐怖的，48位的地址长度也对应到了 256TB 的地址空间，我都没见过 256T 的硬盘，更别说内存了。现在你可比世界首富的房子还大，虽然都是虚的。下面我们就去尽情的去排列我们要放的那些东西吧。请记住，你现在是站在一个进程的角度去看这个虚拟地址空间的，不用管其他的进程啊，你们谁也看不到对方。首先这么大的一个虚拟空间应该1200，一部分用来放内核的东西成为内核空间，一部分呢应该放进程自己的东西成为用户空间。用户空间在下，在低地址我们假设就是0号到29号会议室，内核空间呢在上，在高地址我们假设呢就是30号到39号会议室。这两部分的分界线呢是因为32位和64位不同而不同，我们这里呢先不深究。对于普通进程来讲，内核空间的那部分虽然是虚拟地址在那里，但是呢我们不能访问。这就像我们普通的员工，你明明知道公司里面的这个财务办公室啊就是在30号会议室里边，但是门上挂着闲人免进，所以说呢你也不能进去，你就只能在自己的用户空间里面折腾。我们从最低位开始排起，先是 text segment、 data segment、 BSS segment。 text segment 呢存放的是二进制可执行代码的位置， data segment 呢存放的是静态变量，BSS segment 呢存放的是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名字有点熟呢？没错，咱们前面讲 ELF 格式的时候提到过，在二进制的执行文件里面它就有这三个部分。这里只是把二进制执行文件的三个部分都夹杂到内存里边来了。接下来呢就是堆 heap 这一段，堆呢是往高地址增长的，是用来动态分配内存的区域， malloc 呢就是在这里面分配的。接下来的区域呢是 memory map segment， 这块地址可以用来把文件映射进内存的。如果二进制的执行文件依赖于某个动态连接库， 那么就在这个区域里面将 ISO 文件映射到内存中。接下来就是栈 stack 这个段，那么主线程的函数调用的函数栈就是在这里的。如果普通的进程还想进一步访问内核空间，这个是没办法的，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如果需要进行更高权限的工作，就需要调用系统调用进入内核。一旦进入内核，那就换了另外一副视角。那么刚才呢是普通进程的视角，觉着整个空间都是我独占的，没有其他的进程存在。当然呢另一个进程他也这样认为，因为你们互相看不到对方。这呢也就是说不同进程的0号29号会议室放的东西可能完全都不一样。但是啊到了内核里面，无论是从哪个进程进来的，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内核空间，看到的呢都是同一个进程列表。虽然内核栈是各用各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话，你还是能够知道每个进程的内核栈到底在哪里。所以说啊，如果我们要访问一些公共的数据结构，就需要进行锁保护。也就是说不同的进程进入到内核以后，进入的30号到39号会议室其实是同一批会议室。内核的代码访问内核的数据结构，大部分情况下使用的都是虚拟地址。虽然内核代码权限很大，但是呢能够使用的虚拟地址范围也只能在内核空间这个范围里面，也即内核代码访问内核数据结构只能用30号到39号这些编号，不能用0到29，因为这些是被进程空间占用的。而且这个进程啊，它有很多个，你现在内核你这时候指定0，其实你并不知道当前指的0是哪个进程的0。在内核里面也会有内核的代码，同样会有 test segment data segment BSS segment。 别忘了咱们讲内核启动的时候，内核代码也是 EIF 格式的。内核的其他数据结构的分配方式呢，就比较复杂了，这一节呢我们先不讲。好了，这一节呢就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啊，我们讲了为什么要独享内存空间，并且站在老板的角度设计了虚拟地址空间应该存放哪些数据。通过这一节呢，你应该知道一个内存管理系统至少应该做三件事。第一就是虚拟地址空间的管理，每个进程看到都是独立的互不干扰的虚拟地址空间。第二个就是物理地址的这个管理，物理内存地址呢只有内存管理模块才能够使用。第三个呢就是内存映射，需要将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映射关联起来。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这一节我们讲了内存空间的布局，请你找一下有没有一个命令可以查看进程内存空间的布局呢，打印出来，这对我们后面的分析非常有帮助。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